我们同心祷告。荣耀圣洁公义慈爱大有怜悯的天父上帝，今天是你自己亲自设立的日子，主儿女我们当分别为圣，存一颗敬畏的心，赞美的心，单单来敬拜仰望主。普天下当屈膝敬拜，因为你是独一的真神，创造宇宙万物，人类的真神，我们当敬拜你。天父上帝，我们以你为乐，我们知道你最大的喜乐就是要做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你的爱子是先知，是祭司，是君王，是为羊舍命的好人。天父，我们赞美你，你使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而重生，我们自己永远不能从悖逆中死里复活，除非你使得我们亲近你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复活，我们有了对永恒产业活泼真实的盼望，将来我们的身体完全复活，众儿女欢聚在新天新地，不再有罪的捆绑。这种对永恒的盼望，对新天新地的盼望，是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动力。主啊，愿我们每一天仰望赞美你。主啊，愿我们每一天心存对你的敬畏和盼望。圣灵宝贵师，祈求你光照我们的内心，当我们聆听神的话语时，求你开我们的心，我们的耳，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赐给我们从神你而来的智慧去听去行。求你叫我们借着神你自己的话语，自己的真道，得忍耐，得安慰，永远持守在耶稣基督里所蒙救赎的恩典。主啊，我们今天把做你话语出口的许牧师交托仰望，求你赐给他智慧的灵，刚强放胆传扬你真理的道。求主祝福以下的时间，祝福今天敬拜一切的环节，打碎从魔鬼撒旦而来的搅扰。圣灵与我们同在，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大家继续保持站立。 倘若身体许可，我们仍然保持站立。这时刻，我们一起要在神面前，来到宣读神的话语，成为我们其中敬拜的环节。请打到活页第三页。每个人，小朋友们，你们手上应该有本主的崇拜手册。我们每个人都在神面前在敬拜他。你有个观众，我们就一位观众，那是就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一起在神面前，一起来到宣读神的话。神吩咐这一些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And God spoke all these words saying, I'm the Lord your God, who brought you out of the land of Egypt, out of the house of slavery. 一二念，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坐下见证陷害你的女舍，不可贪恋你女舍的房屋，不可贪恋你女舍的妻子、奴仆、婢女、流女以及他一切所有的。以上是神所默示的话语，是无误无谬的话语。宣读，会众请坐。Please be seated.亲爱的兄弟姐妹，盼望借着宣读神的话语，愿神的话语亲自向每一个人说话，光照我们，看见我们在这一周的生活当中有什么地方我们得罪了圣洁的主，有什么地方我们亏欠了神，求圣灵亲自来帮助光照我们。这时刻我们要进入认罪的环节。 我请在座的小朋友跟青少年们，你们拿着崇拜的手册，你们拿到活页第四页，请你们起立。拿到活页第四页，请你们跟着这里的环节，来到，你们可以用英语来念。你是否愿意澄清沉溺在神面前悔罪 ？Are you willing to sincerely repent of your sin before God？ 请会众回应。 我们愿意，主，我们并愿意。 请你全心全意地祈求主。Pray to the Lor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with all your soul。请会众回应。 我们自愿天父，我们诚心诚意地承认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常常得罪你，不仅因为我们所做的，更因着那些我们所没有做到。我们没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我们的神也没有爱你如此。我们同情懊悔，谦卑认罪，恳求你因圣子耶稣基督的缘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叫我们乐意的遵行你的旨意。喜乐地听从你的话语，讨你喜悦，与蒙召的恩相称，把一切的荣耀归于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恳求祷告，阿门。 Children and teenagers, you may be seated. 这时刻，我们花一点时间在神面前，好，圣灵光照我们，在思想、眼目。在心、在眼、在手、在脚，方方面面，我们有得罪神、亏欠神、得罪人的地方，亏待人的，我们请求施恩的主开恩怜悯赦免我们。请大家花段时间在神面前来到认罪。Children, I want you like to quiet yourself, quiet down yourself, ask for the forgiveness of God for all our sins and iniquities.这时刻我们达到活页第五页。Children, please turn me to page 5. 我们的主愿意饶恕、宽恕、赦免我们，所以我们应当谦卑来到他的面前，领受他的赦罪之恩。让我们一起在神面前做赦罪确体的祷告。Page 5. Children, would like you turn to page 5 and follow Pastor step by step. 你相信神的赦罪之恩吗？ Do you believe in God's forgiveness of sin? 请会众回应。请同心诵读以赛亚书55章第7节。Please read together Isaiah chapter 55 verse 7. 一二念。 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应除掉自己的意念，与之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悯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他必广行赦免。 阿门。耶和华就必怜悯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他必广行赦免。哦，你愿意继续跟从主吗 ？Are you willing to continue following the Lord， 请会众回应。 我们愿意求主帮助和坚固我们。 请同心诵读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Preach it together the Gospel of Luke chapter 9 verse 23。一二念。 耶稣回应众人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Amen。好，这时刻我们一起起立。We invite you to arise. Let us read together 中文跟英文，我们好好的来到同心宣告。一二念，基督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他为我们成就了赎罪大功，我们被宽恕了，我们领受了永生的应许，我们是神的儿女，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Amen. Christ Jesus has died for our sin. He made a full atonement for us. Our sins are forgiven, and we have the promise of eternal life. We are the children of God. We are new creations in Christ. Amen. 请坐。这时刻，请你们与牧师一起，心连心，在神的面前，凭着信心，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认罪跟赦罪确信的代祷。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是我们的父，我们在你的施恩面前谦卑的回敬。哦，上帝啊，请你按照你慈爱恩待我们，请你按照你丰盛的怜悯除去我们的过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常常在你面前。我们知道我们得罪了圣洁的主，我们触犯了你的圣洁，我们也得罪了人。哦，主啊，我们恳求你将我们的罪孽洗涤净净，解除我们的罪。因为当我们向你犯罪，我们得罪你的时候，我们在你面前行了这些的邪恶，当你责备我们的时候，显为你的公义。当你判断我们的时候，显为你的清白。主啊，你所喜悦的是一个懊悔的心，我们愿你来帮助我们，解除我们一切的不义和过犯，再一次的帮助我们能够听见你欢喜快乐的声音，再一次的让我们被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再一次赐我们造我们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让我们再一次重回到尝到你救恩之乐，以乐意的灵来扶持我们。哦，上帝啊，让我们开口嘴唇来赞扬你的话。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圣灵啊，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把我们的生命身体完全的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你所喜悦的。我们如此的侍奉与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让我们的心不要效法世界，让我们的心不要偏向邪恶，让我们的心常常被圣灵的大能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常常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让我们常常爱神爱人，让我们爱神爱人不虚假，让我们要亲近善恨恶恶，让我们主内兄姊妹常常彼此切实相爱，恭敬彼此退让，殷勤不可懒惰，让我们常常心里火热，愿意来服侍敬拜主，让我们在盼望中我们要有喜乐，在患难中我们要忍耐，在祷告中我们要恒切。求你施恩纪念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主啊，我们感谢我们领受了你赦罪之恩，因为你从不计算我们的恶，也从不厌弃我们，你愿意扶持我们，你愿意帮助我们，你愿意坚固我们，你更愿意给我们力量不断来过圣洁讨你喜悦的生活。主，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面，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感谢称颂你是位信实的主，慈爱怜悯公义圣洁的主， 常常怜悯宽恕我们的主，我们愿一切的荣耀、智慧、颂赞都归于三一真神，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到，以诗歌来到献上我们的感恩，请大家一起来唱《荣耀颂》，Glory be to the Father。接下来我们是牧者代祷环节，请所有的弟兄姊妹、牧师一起心连心，我们把我们的祷告向馨香之际，达到主自己的施恩的宝座前，因为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我们应当在他面前常常不住的祷告。情实迫切的祷告，请祷告《活页》第六页 ，Listen me to page six。我们今天会做三项的祷告。第一，我们会做感恩之祷，我们要全心全意献上我们最真实的感恩，归于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我们心里的力量。是我们永远的福分，他是我们唯一的满足，唯一的知足。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有这位这样的神，我们献上感谢。第二，我们为着向外的，为着众教会，包括我们教会，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众教会在神的面前，学习凡事全心全意地依靠神。哀求神让众教会能够专心的依靠神，不依靠自己的智慧、能力、才能和方法，来到牧养神的家，这是神的心意，免得有人自夸是我们的手救了我们。求主可怜众教会。第三项，我们要看到三一恳切之祷，A prayer of perseverance。 我们要为着教会的各个家庭，长者、大学生、单身弟兄姊妹、职亲的核心同工、生命团契的团长、牧师师母，仰望主建立灵性，使我们的生命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我们要为这三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献上祷告。这时刻我要请所有教会的弟兄们，请你们起立，以牧师一起在神面前，我们一起守望，我们祷告。I invite all the brothers, please arise to join with me as we look upon our Lord for our petitions.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永恒的神，你是无限的神，你是满有智慧能力大能的神。除你以外，在天上我们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们也没有所爱慕的。主啊，我们知道在你面前我们只不过是尘土所造，我们的肉体和我们心肠会衰残，但是神，你是我们心里的力量直到永远，你是我们的福分直到世世代代。主啊，唯有你是我们唯一终极的满足， 也是我们唯一的知足。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众兄姐妹在你面前常常思念你，昼夜思想你，常常思想你的话语，让我们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能够荣耀上帝。是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人，无论从最小到最老的，都在你面前称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上帝，唯一的神，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这时刻也为着众教会向你祈求，我们为着众教会，包括我们的教会向你祷告，求你怜悯恩待，求你开恩。主啊，你知道我们人若依靠自己，我们就是在你面前亏欠得罪你。当我们人愿依靠自己，我们就会远离你。主啊，你的心意不要我们远离你，你的心意让我们心里常常来警惕跟随你的脚踪。我们呼求你，求你开恩，我们在你面前哀哭，愿你自己帮助你自己的众教会，包括我们的教会，在凡事上全心全意来依靠神，能够专心一致来依靠神，不偏左不偏右，单单定睛仰望我们的耶稣基督。然后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们自己的人为的方式，我们的聪明。主啊，让我们全心归向你，让我们在牧养整个教会，让我们在办教会的每一样的圣工，使我们的心愿意看见你自己的旨意成就，我们愿意看见你自己的荣光彰显在你的会所当中，我们更愿意看见你的荣光充满你自己的教会，使人都看见，使人知道神在我们当中，使人知道你在我们当中，人的心就敬畏你，因为你是耶和华神。主啊，求你赐福你自己的教会。主啊，求你自己也恩待我们教会。我们很近在你面前祈求，为着教会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位长者，每一个执亲的弟兄姊妹，每一位大学生，每一位学生，每一位单身的，每一个的核心同工，每一个生命的团契的团长，师母牧师，每一个人，我们恭敬地摆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是你用重价宝血所买赎的，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是你草场上的羊，你是我们的好牧人，你更是我们的大牧人。我们恳求你常常借着各方面的管道来到建立我们的生命，建立我们的灵性，使我们的灵性常常火热，来到侍奉你，敬拜你，跟从你，一生一世荣耀你。求你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扎根在你的话语当中，让我们能够认识你的话语，开我们的心窍，明白你圣经的教导，使我们成为一棵好树，结好果子，不让我们成为一个坏树，结坏果子，使我们所结的果子能够唯独讨你的喜悦。求你圣灵来教，来帮助洁净我们的生命，借着你的道来洁净我们，我们的生命就得以成圣，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完全越来越亲近你，越来越归向你，我们的心归向你，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生灵完全在你面前降服。求你恩待纪念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会众请坐。我们仍然继续的来到敬拜神，这时刻我们是要借着聆听神的话语，聆听神的话语，我们在神面前一起来学习神的话。一场神圣的风暴，我们来到第36，我们今天会把12节讲完，把第12节讲完。好，我们先来看经文。如果你们已经有手头上有和合本修订版，你们可以翻开自己的圣经，如果暂时还没有，你们可以看荧幕，荧幕上有为你们预备的一章11节跟一章12节的经文，11跟12节。 Children, I would like you to open up your Bible. If you have a Bible with you, I encourage you to bring your own Bible. Our church is using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ESV Bible. If you do not have one, please ask your parents to get a copy of you. I would like you to learn how to open up the Bible and read the Bible. The book of Jonah, in the Old Testament, the book of Jonah, chapter 1, verses 12. Verses 12. But we are going to read from verse 11 and verse 12. 11 and 12. So open your Bible, please. 请你们打开圣经，打开圣经。请父母为孩子预备一本 ESV 的 Bible， 如果他们方便。好，我们请会众起立，我要念神的话。当我念完十一节中文英文，然后在十二节中文英文，请你们回应 Amen。十一节中文英文，你们回应 Amen。十二节中文英文，你们回应 Amen。好，我们一起祷告。以下是神的话语。约拿书一章十一节，海浪越来越汹涌，他们就问他说：“我们当向你做什么，才能使海浪平静呢？” Then they say to him, "What shall we do to you, that the sea may quiet down for us? For the sea grow more and more tempestuous." 请会众回应。 Amen. 十二节，他对他们说：“你们把我抬起来，抛进海里，海就会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遇这大风浪是因我的缘故。” And he said to them, "Pick me up and hurl me into the sea. Then the sea will quiet down for you. For I know it is because of me that this great tempest has come upon you." 请会众回应。 Amen. 我们一起在神面前，请大家为自己祷告，也为我祷告。Children, please pray for this hour that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the word of God. Pray for yourself and pray for me, please. We are in the sky, we are grateful. We can be in your sanctuary today.敬拜你，这是你的恩典，也借着聆听你话语，让我们学习来更认识你。我们也感谢你，恳求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心能够归向你，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心，使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使我们有耳的听得见你的声音，能够明白真道，归向你真神。求你赐福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也赐福你自己仆人在你面前。凡是所讲所听的每一个人同蒙你的赐福，把一下时间仰望，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请坐。好，我们上个主日没有提到这场风暴，我们今天继续未来谈五天的一周。好，我们看来信息这十二节的焦点是风暴中的牺牲，风暴中的牺牲 ，the sacrificial death in the storm。这个牺牲呢，其实有很多层面。我们单单只是看以外，因为这里是提到整个献祭，献祭。所以来请下个 slide。最后，整个这十二节的核心重点就是一个 sacrifice， 献祭 sacrifice。好，我们已经是走过了两个大的大点。第一点来，总共有三点。第一点，我们学了献祭的概念。献祭的概念，好，这个小朋友们里面已经抄了哦，以前，好，这个里面已经做了笔记。这个是 the first one is the concept of sacrifice， the concept of sacrifice， 献祭的概念，提到有关约拿的献祭跟耶稣基督献祭，给你们做了一个的对照，然后看见什么样是合神心意的献祭，好，因为这个提到整个牺牲，好，第一点，第二点来。好，分了两次跟你们提到这个献祭的方式，献祭的方式，耶稣基督献祭的方式跟约拿献祭的方式有所不同。所以 the second point was that I have shared with you few weeks ago the method of sacrifice part one and part two。我们看到献祭的方式有分上有下，我们两部分已经谈完。好，今天来我们进入最后一点。好，当进入还没进入进入点的时候，我自己大概要去recall 一下 ，recap 一下，我在最后那最后一个用一个圣经的例子给你们提到有关全心全意的依靠神，全心全意的依靠神 ，depend fully on God， 这个是献祭的方式。在当中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全心全意的依靠神？ 因为在这个列拿的献祭的方式里面，他不是一个依靠神的一个的献祭，他不是依靠神的一个先知。所以当时候我用了一个圣经例子，你们如果还想得起，我用了一个圣经的例子给你们做一个比较，你们还记得是谁吗？基甸。基甸出埃，我们所参与的经文是 Judges 四世纪第七章跟第八章，第七跟第八章我们谈到这个这个基甸他怎么样有32,000的兵丁，32,000的人，结果减到10,000，从32,000到10,000，然后减到最后是剩下多少人？300人。所以为什么我用这个例子，是给你们看见说神心意中让我们怎么样去依靠神，神会拿掉我们所依靠的东西，时候到神会拿掉我们所依靠的东西。所以呢，从32,000的人其实是1:4，结果成为10,000人就是1:13，然后最后到300人就是1:450个敌人。我说450个敌人不需要打仗，压得把你压死，压得把我压死，还什么打仗？结果神就是要让这些事情发生，拿掉基甸的唯一的依靠，只剩下给他300人。这个是一个很明显一个在圣经记载有关依靠神的一个的解说，所以是全心全力依靠神。为什么？我给你们看见约拿不是一个依靠神的一个人，他用他自己很多的聪明的方式。这个是我们人很多的这个问题，我们人很多这种依靠自己这种的这个困扰。最后约拿依靠自己，他不单只害自己，也陷害了水手们，因为他告诉水手们，具体来说他是吩咐水手们把我抬起来抛在海里，他在告诉水手们要做这种的陷阱。所以这种是陷害人的一种的方式。所以我们以为依靠自己就是依靠自己，有时候我们依靠自己不单止我们得罪神，不单止我们自己本身得罪神，我们也使周遭的人陷入这种罪恶里面，因为我们依靠自己。所以为什么神常常提醒我们不要依靠自己？依靠自己，我用一句话作为总结，会制造更多的问题过于解决问题。我再说一遍，依靠自己会制造更多的麻烦，会制造更多的问题过于解决问题。我们以为我们依靠自己我们解决问题，我们不需要上帝，我们靠自己的智慧聪明才干能力口才，我刚刚上次给你们提到我们的优势，我们有很多优势，所以我们单单依靠这些事情过于依靠神的时候，我们其实以为我们在解决问题，快速的达到这个解决方案，其实实际上我们制造更多的问题，不单止我们陷入这种罪中，我们也影响周边的人陷入这种罪中。这个就是约拿很清楚的一个例证，他不单止他自己，他要去死，他自己也陷害了这些水手们，把我抬起来抛进海里。Children, please take this out. Dependence, self-dependency, self-dependency not only creates more problems for ourselves.We also have made trouble for other people. Self-dependency is mainly disliked by God. And we're creating more problems instead of solving problems. How, 这个就是我要给你们整个的结论，有关第二个献祭的方式。所以给你们很清楚，请记得基甸的这个依靠神的这个方式，神怎么样把他唯一的依靠都拿掉，让他成为无依无靠，只有专心的依靠神。因为神只是让他经历一个人对450个敌人根本不能够打起，但是神却让这事情发生，他打胜仗， 不是因为他有多么大的很大大的能力，是因为神耶和华的帮助。所以在旧约有一句非常有名的经文，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请明白，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 ，Not by might, not by power, but by my spirit, says the Lord of hosts. Zechariah chapter 4 verse 6， 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我的灵，神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当我们要依靠自己的时候，要想想，我是依靠我自己，还是我是依靠神？我是要解决问题，按照我自己方式，还是我依靠神来把这事情解决？这个是很大的关键。好，我不再讲下去，我们今天看来第三点，这个就是最后我们要谈到的献祭的宣认。我想了想，到底要怎么样？我想了几个星期有关这个词句，因为我中文牧师中文不好。所以呢，我从英语里面我只能够说 the confessions of sacrifice， 因为我一般是从英文开始起稿 the confession， 因为这里呢有提到这个列拿的 confession， 那这个 confession 我们可以说他的忏悔或是他的认罪，但是这里呢还不至于提到他的忏悔的认罪，这里是提到他 confess a statement， 他声明，他说了一些话，他说了两句话。所以我只能够翻译成献祭的宣认 ，the confession of sacrifice，the confession of sacrifice。我这里会提两点，两小点。第三个主题我会提两小点。好，然后我给你们大家做一个结论 ，the confession of sacrifice。我们看经文来，接下去。好，请你们注意十个节 ，Children look your Bible please。他对他们说：“你们把我抬起来，抛进海里，海就会平静了。”好，这里说其实是吩咐，这个说是吩咐，它这个是一个命令式的动词。好，这里我们要看，在十一节跟十二节呢。你看英语的圣经十一节 ，ESV Children look at ESV Bible verse 11 It begins with a word conjunction. It begins with a conjunction. Then 有吗 ？Did you see that the word the conjunction then？ 那在中国的圣经呢？十一节没有这个 conjunction。十一节，你看之前那个 slide， 在十一节呢没有这个 then 或者是 and。那这个在希伯来语是很重要，因为如果它以这个连词 conjunction 叫连词为开始呢，证明它的每一节 的情节是继续发展下去。因为在旧约这个很关键，有一些经文上半节跟下半节可以隔好几年。我看过有一些经文，上半段的经文跟下半段的经文可以隔几十年。所以我们要怎么知道这个是连续下去，不需要看这个 conjunction 这个连词。所以其实十一节它应该翻译成然后海浪越来越翻腾，我们知道第十节跟十一节是连在一起，它继续发生。同样的在十二节里面它有一个连词，就是它对他们说它是跟十一节连在一起的，其实它有一个 conjunction 叫做 and 和，但是它没有翻译出来。所以这个给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是连续下去的。你不要看小这个连词，它给我们解经带来很大的一个引导跟帮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知道十一、十二是继续发生下去。所以这里我们应该说十二节，然后应该有个然后，他对他们说：“你们把我抬起来，抛进海里，海就会平静了。”还是会平静的。好，你看哦，请你看，海就会平静的。其实，在英文圣经里面 ，Children look at your Bible. Children look at your Bible. Can you see the word conjunction then? 有没有看见 the conjunction? Did you see conjunction then? Then the sea will quiet down for you. Can you please circle the word then? That means.Pick me up and hurl me into the sea right after Jonah has commanded. This next thing is the sea will cry out for you。所以在中文圣经如果要翻译准确，按照字面的翻译，应该说你们把我抬起来，抛进海里，然后海就会平静了，海就会平静了。所以这个是一系列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搞清楚了这方面，这个 then， 所以我们知道，然后海就会平静了。好，这里还有一个通义，还有一个代名词没有被翻译出来。好，英文它有写 ，then the sea will quiet down for you。好，这里中文圣经只是说海就会平静的，应该是说海就会为你们平静的 ，for you。我今天要谈跟你们谈一个事情 ，for you。英文是 for you， 原文也是有 for you， 为你们。中文圣经没有出现这个你们出来，其实在原文有出现这个字，只是说他翻译他没有来到写。还有一个事情，这个 this 我们在原文是说这个是个 demonstrative pronoun， 就是指定代词 demonstrative pronoun。然后这个 this 是一个 singular 单数，这个 this， 所以这个作者要强调一件事情。然后你看见吗 ？Then the sea will cry out for you, for I know it is because of me. This great temper， 这个 this， 所以这里是说，我知道你们遭遇这大风暴，这 this。它要指向哪一个风暴？第一章第四节，看第一章第四节，请你们现在看第一章第四节。第一章第四节怎么说？耶和华把风暴抛进海里，你看见吗？所以第一章第四节，所以这个作者要很清楚交代。这个 this， 这个 demonstrative pronoun， 这个指代名词，这个 this 呢一定要指向这个风暴是从神那里带来的，是从神开始的。所以我这里说的作者的强调是 there's only one storm， 只有一个风暴，只有这个风暴里面只有这一个是神开始，是耶和华开始的。所以为什么作者要强调这个 this？好，把这些主要的这些词句搞清楚了，然后我们慢慢来解释经文，然后从经文里面我们理出神让我们学习的信息。好，我再总结一下，这个 then 很重要，然后继续事情继续发生，然后这个你们中文圣经里面翻译出来，中文圣经里翻译很清楚 for you 为你们。第三就是这个 this the only storm 就指向第四节那里提的。耶和华把风浪抛进海里，把这个风暴抛进海里。好，搞清楚这三件事情，然后我们看献祭的宣认 ，the confession of the sacrifice，the confession of sacrifice。好，我说有两小点，这是第一点 ，children，this is the first，you can say 3.1，3.1。这第三点的这第三点的第一个小点。Unexpected confession， 这个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宣认，出乎意料的宣认 ，unexpected confession。那为什么我会从这里引出这个主题？为什么？你们觉得是不是很奇怪？你们感觉很奇怪？奇怪在哪里？你们感觉到莫名其妙？为什么我会指向 unexpected confession 出乎意料的？请你看经文，海就会为你们平静的 ，then the sea will quiet down for you。那个是复数，所以这里是为什么我翻译成你们？因为原文其实是一个复数，所以是为你们。所以这个你们是谁？水手们，包括所有船上的人，除了谁？约拿本身。好，来，叮叮叮叮叮叮叮， 看见什么？这个海浪会为你们平静，它呢？它在意这个风暴吗？Does he care about the storm? Let the sea will cry out for you. But what about Jonah? 那月亮没有被圈在里面。你看见这个这样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事情，他在讲什么话？我不在乎。所以你要从经文里面去理解，我说这些关键词，你把它理出来，你就知道说耶拿到底要做什么事情。Let the sea will cry out for you.Not for Earth, the sea will cry out for Earth. 应该说 for Earth. 那里面 I don't care. 我不在乎。因为他准备什么？死了。I'm gonna die. I don't care. 你说怎么样解禁？从这里要解禁。怎么看？我告诉你们，这个是第一层面，第二层面，第二层面，你要看到这圣经里面有很多出这样的一个事情。我等下待会给你们看。好，第一个是出乎意料的，因为有个莫名其妙。The sea supposed to cry out for Earth, but now Jonah say the sea will cry out for you. 海浪会为你们平静。好，这里有，在经文里面我们要去查考。有些人就说，我知道这场风暴发生是因我的缘故，所以有一些。开始去解释耶拿是不是悔改，耶拿是不是悔改，这事情发生是因我的缘故，所以你单单 看这一节的经文以为他悔改，那我们看圣经不能够只是这样看，要解破经文要用很多圣经工具，越多圣经工具越好，要读大量的这些的资讯这些资料要看很多，因为每一章不发生的事情必须贯彻始终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每一章都必须要连贯在一起。你看越南，如果有人说他悔改，你这个时刻发生在这十二节，如果他悔改，他应该怎么做？如果越南悔改，他应该怎么做？他应该说：“嘿，水手们，把我载回去耶他，我在哪里？我在哪里下船？把我载回去那个港口，耶他，说吧，我要去尼尼微，那个是悔改，明白吗？”好，在这个经文里面有没有提到水 ？I feel so sorry, sorry God, I'm so sorry God, I should not have done this, I should not do this.I'm sorry all the sailors. I'm sorry. I feel so bad about this. Did she say anything? Did she feel so sorry? 她也没有，她，你看她的宣认，你看她宣认，她宣认讲什么？我知道这些事情因为我的缘故。我知道我有悔，有感恩，所以要很清楚看。第二章你们看到约拿悔改吗？第三章你看到约拿悔改吗？他去做。第四章怎么样？他走到上帝，他怪着上帝。所以你说我们是哦，约拿牧师这章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他悔改。Are you sure? 你要看每一章的经文发生什么事情。好，我给你看，约拿没有体现那种悔改应该要有的行动，但是在一几节的经文，神故意把这个事情放在这经文里面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悔改。请你们翻开《约拿书》第三章，在里面读Jonah chapter 3，你可以看见神要的悔改是什么。Jonah chapter 3，好，我只是你们可以把写下来 chapter 5，对不起 chapter 3 verses 5 to 10 verses 5 to 10。好，你看一看，给你们一些主要的关键的悔改，神要悔改的这种行动。你看第五节，尼尼微人就信服神，宣告禁食。 好，宣告禁食，第一件。然后呢，从最大到最小都穿上麻衣。圣经如果讲穿上麻衣是代表什么？悔改。越南有这样行动吗？没有。你看第六节，这个我尼尼微王什么？脱下朝服，披上麻衣，坐在灰中。有一个伟人在圣经里面也是坐在灰中，是谁？约伯。好，你看第七节，他叫通人尼尼城全城说，我们要禁食，不可尝试任何吃喝，喝水也不行。然后我们第八节要披上麻衣，切切求告神，个人要回转离开恶道，有看见吗？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恶人离开恶道归向神，那个是悔改，有看见吗？然后你看，再看第十节，神查看他们的行为，好，神自己来核实，见他们离开恶道，神就改变心意，原先把所要降的灾祸不降给他们了。好，第四，尼尼微城的人悔改，有行动出来。如果我们认为约拿这句话，这件事情就因我的缘故，认为他悔改，你有看见神在这句话里面吗？没有，排除掉，没有说他向神悔改，他有没有悔改行动？没有，他只是说把我丢进海里，因为我知道这些事情发生因为我的缘故，所以这个是很莫名其妙，出乎意料的一个事情，海浪就为你们平静。所以从这里我们要去想，我们可以做对的先人，但是不一定合神心意。我们可以做对的先人，但不一定是神所要的。我们可以做很多，我们可以尝试很多的方式做很多事情，我们可以讲很多话，我们可以 make big big big big big big statement， 我们可以大声的宣告，大声的先人，但是不一定是讨神心。约拿说，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宣言， Bring me up， hold me into the sea， 把我抬起来泡在海里，海就为你平静了，很大的一个宣言，是不是悔改？好，我们看第二点，我们时间关系，我们看第二点。我这里要跟你们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怎么理解出我刚才跟你们说的为你们，为你们，因为在经文里面有很多事情发生。约拿书是其中一本书，隐藏着很多讽刺性的解说，很多很多讽刺性的这种的解说。The book of Jonah is full of irony, full of irony。这本书几乎你可以找到很多处的经文，都可以找到很多讽刺性的讲解。我给你们一些例子。The book of Jonah is full of ironic verses or irony verses. 第一，约拿第一章1-3节，约拿没有彰显他爱尼尼微人的心，但是水手跟船长却彰显他们爱约拿的心，有看见吗？这是第一个讽刺。约拿没有好好去爱尼尼微人，如果他爱尼尼微人，他就会去传讲信息，他宁愿去死。船长跟水手们彰显他们爱以色列的先知约拿这个人，所以说你还记得他说吗？使我们不知灭亡。水手们有没有讲使我们，就是对他，不包括约拿，我们每一个人包括约拿不知灭亡，这个是爱人心。约拿没有爱人心，水手们却爱了约拿。外邦人爱一个神的仆人，神的仆人，神的先知没有去爱外邦人。好，这个是讽刺性的。你看第四到第六节，第四至第六节，你可以看到是说，这水手们呢，去寻求他们的神明，去祷告，去祷告，去呼求。啊，祈求神的神明，他们有很多行动出来，他们把那货物抛进海里，有吗？为了要什么？要救整全上船的人，他们要解决方式，解决这种的风暴，解决这场风暴。约拿做什么？下到底舱，躺卧沉睡。 你看到讽刺性吗？你看到讽刺性吗？This is another case of irony. The sailors and captain all pray. 然后越南 fall asleep. 好，第五节，水手们惧怕 were afraid. 然后到第十节，他们大大的惧怕，从惧怕到大大的惧怕。越南有惧怕吗？越南只是讲我敬畏耶和华。那敬畏耶和华，在这个惧怕是同一个全部字根，但是有两种不同翻译，一个是惧怕，一个是敬畏。好，我看这个里面提到有关耶拿的敬畏，它是这种的敬畏是什么样的敬畏？嘴钱上的敬虔，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还记得我看这个里面提到这个事情吗？好，他是耶拿成嘴唇上的敬虔，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之参潘地是天上的神，只是嘴唇上的敬虔，且没有敬虔上的实意彰显出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好，紧接下来我们看见第十六节，你们现在看第十六节 ，Look at verse 16， chapter one verse 16， 同样一个的敬畏激发出来，那些人。就是水手们跟船长就大大惧怕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许愿，向耶和华献祭许愿。好，这时刻是谁在敬畏耶和华？船上的人，除了谁？约拿。好，这种就是他们敬畏神的态度。他们怎么样？这时候他们献祭，这种献祭就是什么样的献祭？约拿这一种把他自己生命叫他们把他推抛进海里面，这种献祭他以为就解决问题，因为他要死。好，我们看十一节，也是一个很大的。我们看第七、第八吧。第七、第八，我们看见是说，水手们再次的除了把货物抛进海里，他们祈求约拿去祷告，他们去告自己神明。然后紧接下来，水手们说他们撤迁，撤出谁来？约拿。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约拿。什么都没做。他第一次讲话在第九节，第二次讲话在十二节。我说有一些人哦，不要讲话，一讲话一开口讲话就吓坏人。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人，不讲话，但是一讲话就吓坏人。他第九节讲话啊，第十二节讲话的话呢，他说要献祭，吓死人了哈。所以呢，你看十一节，你看水手们怎么哀怨的，我们。当向你做什么？这时的时刻，撤迁已经是结束了。把谁撤出来？越南是罪魁祸首，已经撤出来。所以现在水手们还说：“我们当向你做什么？”其实水手们应该说：“你应当做什么？你应当要做什么？这个事情是你搞出来的，这场风暴是你是罪魁祸首，你自己搞出来，你要去解决。”但是水手们请求。约拿，恳求约拿，我们当向你做什么？这个又会是一个讽刺性的说法。所以整本就是看第一章，你充满着许多讽刺性的这件文解说。最后，我为什么说要强调那个海浪为你们平静，大海就为你们平静？你们，约拿说你们不是我们，那个就是一个非常出人意料、出人意外的这个的宣言。会吓死人，所以你看整本圣经里面，我们要看作者写的风格，他的风格是一个常常这本书是充满着许多讽刺性的一个写法，然后约拿本身的写作的目的，对不起，不是约拿，作者本身这个约拿书作者本身写作的目的，他的题材、他的方向、他的结论、他的结构，每一个方面我们看得一清二楚。才知道他到底要讲什么。牧师没有把自己意思读进去，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们要看多少的文献，要看多少的这些资料，要去学，要去听，要查考多久，把这些全部综合起来，才能够把它看得准确。因为第一章不讲得准确，我第二章联系不下去，你会看到很矛盾。如果我说第一章约拿悔改，那第二章发生什么事情？那第三章、第四章你看，而且。 且这本书很奇怪，这本书你看第六节，四章的第六节，它以一个问号为结束。你去找给我哪一本圣经有一个问号为结束，你找给我。所以这本书特别的不得了，独特，非常独特。所以整本书怎么去看，作者的原意，作者用的词句。所以我说这本书你要看，为什么我强调 for you， 为你们，因为随手们是为我们，越南是为你们，这个是讽刺性的一种的解说。那证明是说这个就是作者的写作风格，他要给我们指向这一班水手们跟越南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越南忽视了悔改，尼尼微城却披上了麻衣，向神悔改，宣告禁食，吓坏人。好，我们看第一个是出乎意料的宣言，第二个呢？我们看第二点，3.2.3.2 三个 slide。好，三个 slide。第二个是 self-defined confession， self-defined confession， 自我定义的宣认，自我定义的宣认 ，self-defined confession。从哪一个经文我们看见这个词 ？I know， I know， 我知道。我知道 ，I know。How does Jonah know so far？ 越南知道什么？11-12，我们可以看见，当越南在12节讲这句话 ，I know， 我知道这场风暴是因我的缘故。他在说，他其实知道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他是亚米泰的儿子，耶和华告诉他，你要起来去尼尼微城。因为他们的恶已经达到耶和华的面前，越南也知道，他却起身，他离开以色列国，去到他斯，下到约帕，下了船，下到底仓，他要逃脱耶和华的脸，他要侮辱这位神。他也知道耶和华激起这场风暴，他也知道水手们惧怕，他也知道水手们在哀求自己生命，他也知道他自己躺卧沉睡，他也知道船长来劝他，你为什么还沉睡，为什么不求告你的神，或者你的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致灭亡。他也知道船上的人彼此在侧迁，在抽迁，看这个灾祸临到临，在看这个灾难临到我们是因此的缘故，他也知道。他也知道他是希伯人，他敬畏耶和华，这么敬畏耶和华是创造沧海之瀚，旱地之天上的神。他也知道，他告诉了他们，说他在逃脱耶和华。他也知道是一节海浪越来越汹涌。他也知道他们问他，我们当下在做什么？12，他也知道把我抛进海里，海就会为你们平静。他知道所有这一切的事情，他知道。He knows every single thing from what happened from verse 1 up, right up to all the verse 12. 他知道。知道是一回事，知道是一回事。能不能够去来到神的面前做讨神喜悦的事情，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他也知道他自己做什么。越南，请注意听。他不愿意看见尼尼微人悔改。我告诉你们，他没有去爱外邦人，外邦人却爱他。爱的反面是什么 ？What is the opposite of love？ 恨。你从第四章你可以看见很清楚，越南对尼尼微城的恨，他这种恨，我们说是根深蒂固的仇恨。因为尼尼微城其实是以色列国的敌人，他不愿意看见这些敌人蒙受神的怜悯悔改，他不愿意看见，他只是愿意看见神耶和华神向以色列国发出怜悯，他不愿意看见神向外邦人他们的敌人发生施下怜悯，他不愿意看见。所以他不爱他们，代表他心中已经那种仇恨。所以我们在英文说 is a deep seated hatred, deep-seated hatred. Jonah has a deep-seated hatred. He wants God to destroy Nineveh. 尼尼微，神他越来越看见神刑罚尼尼微城，他不愿意看见神向人施怜悯，他不愿意把这个悔改的信息传给尼尼微城，他不愿意把这个盼望的信息传给尼尼微城，他不愿意看见这件事情。他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知道，他唯一要做的。只要我不起床，尼尼微城就灭亡。所以他选择什么道路？死一了百了，我死。但是我们要感谢上帝，人还是不能够人定胜天。神可以用一种我们想象不到的智慧，神怎么去找一条鱼，不让他死？还可以好好的活着，你看到神的智慧吗？我们人在我们依靠自己的时候，你就看见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很聪明耶，我们依靠自己哦，我们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哦。神用一个方法，让我们想都没有想到，那个就是我们的上帝，阿门。这智慧充满智慧的上帝，他要去死，你把我丢下去海，我不游去，我死了，他们就不能够悔改。神把一条鱼，吩咐一条鱼，安排一条鱼，把它吞进去。好，以后我谈到这个约拿在里面的祷告，我们会很震惊，到底还在做什么祷告？还可以活着，你不要去，我偏要你去。好，这里给我们体现什么？弟兄姊妹，今天这个很重要的经文，去把它记住。耶和华的怜悯，无论我们坏到怎么样一个地步，无论我们地逆神到什么个地步，耶和华还是会向我们发出他的怜悯。就像耶和华向约拿发出怜悯，他知道他怎么地逆不要听从他的话，但是神还是向耶和华发出怜悯。 God is still showing his mercy to Jonah even though Jonah he disobeyed God。因为整本书约拿书的题材，核心的题材 The emphasis of this theme of Jonah, the book of Jonah is the mercy of Yahweh, 耶和华的怜悯，在一个悖逆人的身上彰显得非常的鲜明。好，最后我有这个为总结，我给你们看三个例子，我很快带出去。我们要学一个 What God wants versus what I want or what you want。 神要的跟我要的跟我们要的往往都是成为一个黑跟白。好，我给你们看新约的，来，我们不读圣经，但是我给你们讲解。上次我在神学讲座提过，在真假悔改提过这个人，就是犹大。犹大知道自己做错事情吗？知道。你看，你们回去，你们可以看27章马太福音27章3到5节，犹大知道自己犯罪，他说：“我出卖了无辜人的血，我有罪了。”然后他去到祭司长跟长老面前说，他要把这个钱还回给他们。结果他把这个钱丢在圣殿里面。约拿就是约拿，犹大过后怎么样？上吊死了。他知道，他知道他做什么事情，他知道他自己做错。但是他这种的上吊死，就是他把他自己生命成一个活祭，是死了哦。是神要的吗？是神要的吗？他为什么不要来到耶稣的面前来悔改？他不愿意来到耶稣面前悔改，他知道自己做错事情吗？知道。但是他不愿意来到耶稣面前悔改，他宁可去死，他也不要悔改。他以为他自己壮烈的牺牲可以成为英雄，就好像约拿。我这样的壮烈的牺牲， 尼尼微城的人就不会，不可能会背叛。神还是神，准备一条鱼，把它吞下去。你要去死可以，所以神要的是什么？人要的是什么？还有扫罗王，扫罗王在撒母耳记上15:22-23非常有名的经文，我给你们念。耶和华喜爱犯祭跟祭物，岂如喜爱人听从他的话？看哪，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自由。神要求扫罗什么？献祭吗？ No。 神要的是什么？神向扫罗王要求什么？听从，你听我的，胜于献祭。所以，但是扫罗王 missed the point， 扫罗王没有想到神要的是什么，他以为他这样做是对的。所以一个是神要的，一个是人自己想出来，多半人自己想出来都是依靠自己的智慧、聪明、才能，以为自己很懂，以为自己非常的懂，非常的比自己更聪明，以为自己很厉害、很本领、很本事，结果出事。我说人依靠自己多半制造问题，过于解决问题。最后我们看一个合神心意的话，大卫犯上了多少的罪？又奸淫，又杀人，有没有？他知道神的心意吗？他知道。诗篇51篇他说什么？诗篇51篇他说16节，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犯祭你也不喜爱。他知道神要什么。17节，来，上帝所要的祭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大卫理解神要的是什么，所以大卫做什么？大卫王在神面前悔改，那便是神所要。好，我们回到人，我们跟约拿来看看，神要约拿什么？神帮这事情把这个风暴击打约拿，神唯一终极的目的要挽回约拿，要约拿做什么事情？两个字，悔改 ，repent。God wants Jonah to repent. That was why God hurled a storm into the sea and become more and more tempestuous. 神要约拿悔改，约拿做什么？献祭。你看到讽刺性的说法吗？你看到这个讽刺性的解说？你看到约拿书的作者要提出什么样的一个主题信息？这个不是神所要的，你把你自己献上，这个不是我要的，我要的是你悔改。神告诉约拿，我要的是你悔改，我不要你献祭，你不要自比聪明。所以这给我们大家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献祭不是重点，怜悯悔改到神面前才是重点。 Sacrifices are not the main point. You miss the point. Mercy and repentance are the point for today's message. 所以我们自己要想想，我认识，我要记什么？神要的我怎么知道？我要认识上帝，我要知道神要什么。如果我有这些的想法，我必须带到神的面前。神，这些是你要的吗？这个是我的应用。这些神，这个是你要的吗？如果是，这个是不是你要的，我要放下，我要做神要的。不然的话呢，我做神不要的，我一生白做。我再说一遍，如果我这一生做不是神所要的，即便我做得很好，很有成就，或者是说我做的教育坐满人，所以说 That is not what I want， 那个不是我要。我不是说专教育坐满人就对了，我的重点是告诉你们，是说告诉我自己，做 神要你做的，神要求的是你忠心做我要你做的，不要多不要少，忠心。保罗祷告祈求神把这个赐拿掉，神说什么？我的恩典供你用。他 Peter 不再说话，他知道神要他承受这个赐在他生命，这个是神要的。所以我们要反思，神要的是什么，而我要的是什么。越南就是恰恰做他要做的，而不是做神要他做的。神只是要越南悔改，死不能够解决问题，死不是一了百了就算了。神如果不要我们死，神可以安排很多事情不让我们死，死不了。神要约拿击穿，就是要约拿击穿。神不要其他人击穿，就是不要其他人击穿。神就是要这个必立人的必立神的先知击穿，就是要用他，就是要用他。为什么不知道？有些很好条件，神不要用，就是不要用。我们不明白，因为在整个神的计划里面有神自己的旨意，他要成就他的事情。我们是谁？我们只不过是尘土所造，是靠恩典过活。求神帮助我们一个人，让我们今天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放下我们自己，不要以为自己很聪明，包括我们自己，不要以为我自己很聪明。我的生命，我的气息在于神。我这一生要做的，求人 what I want to do in my whole life is to do what God's want, not what I want. Period. Over. 我这一生要做的是做神要我做的，不是我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往往我们认为对的事情，未必神认为是对的。往往我们看到这个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神却用这种方式。我们不知道，我们一起祷告，请我们站立。当我们在神面前回应神 ，Let's respond to God. Everyone of us pray to God. 听见神的话，最重要的是先感谢神。神，你让我的耳朵可以听见你的话，这是你的恩典，因为你在教导我如何来到跟从你，这是神的恩典。每一个人向神献上感谢，然后跟神回应。向神祷告， children pray to God, respond to God with a thanksgiving heart that God, I can hear your word today, that is your grace. Help me to do what you want, not what I want. Please pray. Our Heavenly Father, keep our heart. Do not forsake us.As your God and Lord, guide us in a way, the path of righteousness, that we will know how to walk with you. In our rest, in the rest of our day, let us do what you want. Know your desire, know the heart of God, that we're able to surrender to your will. And we pray, Lord, let your will be done in our lives.Not our view, not our way, in your time. 哦，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保守我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我们需要你来洁净我们的心，你鉴察人心的上帝，求你今天常常来鉴察我们的心肠肺腑、心思意念，看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是我们能够奔跑永生的道路。你来保守我们的心啊，是我们一生在紧接下来的每一天的生活，让我们能够明白中明白你的心意，能够做你所要的，而放下你所不要的，给我们力量来放下我们你所不喜悦的事情，开我们的眼睛看见。开我们的耳朵听见，开我们的心明白你的正道， 使你的真理释放我们，我们就得自由。不让我们依靠自己，而我们迷失自己，我们制造更多的麻烦跟问题。主啊，求你可怜我们，我们都是愚昧的人，需要你的智慧充满我们，引导我们一生忠心在你面前，直到我们见你面。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归宗听众。